北京时间21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您好 ，Music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，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。 正在分析数据，请稍后。9 8 2，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 98.2。 如果还有梦，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。 迎着光，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 说走就走一回。 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我要把你揉进我怀里，把你坐进我梦里，然后靠个吻分不着距离，爱过无能为力的年纪，我一定要拥有你，是我最亲爱的你。给你一整首情诗，关于你温暖名字，在每个孑然的诵读，此曲真诚而坚固，星辰也为你祝福。一想你，梦就溢满温度。同是万物生长的命理，沉默的年纪，我一定会告诉你，你是最亲爱的你。给你一整首情诗，关于你温暖名字，在每个孑然的深夜为你诵读，此句真诚而成长飞行，飞过山川及岛屿，在每个雨季的清晨里面失去。明天生动而具体，又接近又一个你。一念你，心就分崩离析，你是我最盛大的飞行。 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

说什么，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迎接快乐，

right there, and he's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, and we're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. 开始之前，句点后面，存活在我里面，不散不见。你是我世界起点，我是你荆棘冠冕，把爱与挥剑揉成一圈，来不及告别，来不及再见。啦啦啦啦。